啊，我们把这句文念下去。闻佛名号，如得种子，幸愿持名，即是具足因缘。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缘是其中一个啊，幸愿持名啊，你的因缘去除了啊，善根是不迷，福德是正干啊。什么人有福？念佛的人最有福，他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世间还有什么福报能跟这个比啊？世间坐上皇上，坐上天王，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不能比啊。幸愿持名这四个字还得了吗？啊，这四个字偶业大师提出来的，简单到基础，真心切愿啊，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就去做因缘。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的身是发身的，是报身的，不是我们凡夫的身体啊。啊，是心现的，不是识变的，没有八识五识因素。啊，所以这个身不需要饮食，你说多方便，不需要睡眠。我们人生两大苦事，一个是睡眠，一个饮食。极乐世界人没有饮食。啊，他用什么生存？这个你要是真正修复，你明白，一点不稀奇。色界天就没有饮食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欲界有饮食，色界没有了，无色界更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高一等的天人，他也没有睡眠，他也没有饮食，何况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法性身居住的法性土，法性不生不灭啊，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灭，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啊，一切人事物都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啊。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世尊，对于阿弥陀佛感恩的，这个感恩的心，感恩的情说不出，也是不可思议啊！真诚的感恩佛慈悲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的感恩也是无有穷尽，这个是心心相印，感应道教啊，佛怎么会不来照顾你？我们起心动念想佛，佛就现前啊，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不要想其他东西，想其他东西都是六道轮回， 啊，只有一个念头，想阿弥陀佛。啊，一生成就的法门就是信愿持名，先要真心，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这就难了。啊，我们凭什么能信？完全凭的是经教。啊，我学经教63年了，讲经教学56年，没中断。啊，从经教里面肯定了，认识了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奇特。无量法门，84000，唯独这一门，我们可以做到。为什么？待业往生。真搞清楚，真搞明白，真正相信。啊，净土我们一生有把握成就，别的很长很长时间。啊，我年岁大了，88了，该走了。我每天拜佛、念佛、绕佛。就是一个念头，求生净土。啊，我能够看到的，我尽量说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记住，你们年轻，你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啊，要认真努力，积大功德。啊，成就未来的大福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我们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你明心见性，你就能证得。啊，美好到什么程度，那是你无法想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你就接触到了，你就享受到了。所以千万不要被人天的小果报迷惑了。啊，你把自信里头的真山美慧呀忘掉了。啊，什么人能证？放下6道10法界的人就能证。对于6道10法界有留念的人，他没有办法证得。啊，他出不去，凡夫出不了轮回。啊，声闻缘觉菩萨出不了十法界。原因是什么？不肯放下。啊，他为什么不肯放下？ 他对于诸法实相没搞清楚啊，那么学了佛了，做了佛的弟子了，能不能放下？不一定啊。佛弟子当中有三根是不同，上上根人听佛说法明白了，事实真相搞清楚，彻底放下啊。他不但出六道，他还出十八界，他往生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才能真的圆满呢。啊，学佛，学佛有什么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明白就要看破。在张家大师说的啊，看破你还是没有放下，就是明白了也离不开六道轮回。现在明白了啊，死了以后一投胎忘得干干净净，你是多可怜啊。如果遇到佛法再继续学，所以学归放下了，放下的真实利益了啊。为什么放下？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般若经上讲得清楚啊，讲的变数很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世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既然是虚妄，怎么可以放在心上？这个放在心上就是阿赖耶识落谢种子啊。六道轮回就是阿赖耶种子起现行这个事情，只有佛法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啊，明白之后怎么办？明白之后啊，就要放下。这一放下就圆满了，真的受用，这就其如佛的境界啊。佛跟三乘不一样啊，三乘人明白了没放下啊，这就是习气，贪念舍不得放下啊。真正放下了，处理了，处理六道轮回，处理十法界啊，往生到诸佛净土祝福如来，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那释迦牟尼佛在此地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接引我们，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啊，啊，这个光是常寂光啊，是自性本具的光明啊。 真正不可思议。那可贵到其处啊，我们有幸遇到啊。啊，还不能相信，那他又怀疑。我们能理解。啊，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嘛。这个怀疑很难断。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啊，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求真净土。啊，像海鲜老和尚。啊，这是在佛法里讲上上根人。为什么？他一接触他就不怀疑。他了不了解事实，人家都不了解。没读过书。老和尚教他有，他就相信，不怀疑，真干啊，真信，真念往生，真念佛，上上个人啊，知识分子不行啊，啊，知识分子是中上个人。所以如来大教啊，确确实实为上上根人下愚之人这两种人最容易成就啊。下愚之人他没有怀疑，他就相信啊，他知不知道四十年不知道，他相信老师的话，老师不欺骗他啊，我们很难的，比这两种比不上，比上当然比不上，比下也比不上。啊，下能不怀疑，我们怀疑。啊，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们要在这个法门里头，啊，兜圈子，兜了30年，才相信。啊，那人家30年早已经达到理业心不乱了，明心见性了。啊，我们这30年都圈子原地踏步啊，啊，很幸运，现在完全相信，这一步踏出去了。如果不是完全相信，你这一步没踏出去。啊，这一步没踏出去还在原地耶。啊，真踏出去是什么现象？确实对于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放在心上了。这就踏出了。啊，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跟海鲜老和尚一样。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一切法，一切法是枝叶了，阿弥陀佛是根本啊！啊，我找到根本了，枝叶全放下了，那真的受用。啊，这个层次不容易得到，能得到这个层次，你心里就有把握，我决定我生。啊，确定没有怀疑，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啊，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干呐。 啊，财色名利彻底放下，七情五欲彻底放下。为什么？那是烦恼，那是习气。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就受这个东西的害呀，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佛法，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如果不肯放下，那什么原因呢？还是没有彻底搞清楚。这个接受教育啊，要接受佛陀的教育，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在大乘经典里面啊，这一部经是大乘经，这一部经真正搞通搞明白了够用。为什么？它帮助你建立了信心愿心，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你成就了。啊，佛陀的教诲非常重要，佛的教学从真心流露啊，真诚慈悲流露出来的，那我们要真诚恭敬才能接受。我们对这个经教有丝毫怀疑，完了啊，对你这一生往生产生重大的障碍。谁障碍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啊，参透了无有一法不是自作自受啊，你不会怨天尤人，都是自己糊涂自己迷惑啊，自己没有把经教的真实意听懂啊，在那里猜测，问题就出来了啊。这样的人多，很多很多啊，几个人一听就真信了啊，绝大多的人心都是不定的啊，不定他修学就乱了，听一个法门还不错，听两个法门他就怀疑了，听三个法门他就迷惑了啊，越多越麻烦啊，样样都想学，不是乱了，心乱了啊，方法也乱了啊，这就是不知道佛到底是叫什么啊。他多学，他没有目标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修学的目标。啊，一门容易得清净，容易得平等，容易开悟。两门就不行。啊，一个房间，你想从两个门进去，进不去，三个门更没有指望啊，十个门二十个门你就别想进去了，永远在门口打转，这就坏了。 啊，这不知道啊，一多的关系。华严经上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多是什么？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个道理要懂。你只要进去了，从一个门进去了，八万四千法门全得到了。为什么？每个门都是想进出这个殿堂，每个门都是，随便从哪个门，一门就进来了，你全得到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贵专啊，你看海鲜老和尚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专就是一。啊，他老人家一生就一句佛号，经都没有，他不认识，没有听过一堂经，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一句佛号进去了，八万四千法门得到了。啊，无论哪个法门你向他请教，他都能给你解答。跟六祖一样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哪一部经是他跟人学来的？一部都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自心流出来的。啊，自心流出来的就是一切诸佛如来。自心里头圆满法门，一切尽。尽心，这一切尽就明白了，就兴起了。啊，所以一门就是一切门，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啊，一门就是无量门，一门就是八万四千门。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管从哪个门入，得到的结果与圆满相同，不增不减。几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法门都要很长的时间修学啊，靠自力没有人能帮助你啊，净宗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自己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一心道啊，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啊，漏掉的是什么？不相信，信心动摇。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之法，你全得到了，圆满真得了，这就是。一门即是多门啊，多门即是一门，归到这个心愿持名。心愿持名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无量法门。你要认识啊，你不认识就坏了。 啊，那我们学了佛了，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在哪里？记住，佛的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那我们要跟佛配合，啊，佛要我们离我们真理，放下了，真放下，啊，不再贪名了，不再贪利了，不再贪财了，不再贪色了，啊，七情五欲都是烦恼，都是枷锁，现在总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笔勾销，彻底放下，这是跟佛合作我们自由了，自在了，再没有绳索捆绑，再没有人限制我们了，那我们朝佛陀指的方向目标那轻易的就迈进了那佛善教我们善学一生圆满成就那不辜负佛的大慈大悲啊，善根厚的人，福报大的人，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满。啊，众生语言不同啊，我们的缘还得了啊？啊，要多想想，我们的人生遇佛法，遇到净土，遇到下莲居的汇集本。遇到黄连祖的脊柱，这还得了啊！又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让我们信心坚定，再也不怀疑了。啊，死心塌地的一直念去，啊，喜欢简单，喜欢省事，一句佛号就行。啊，还有疑惑，那这部经，这部注解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确实能够帮助你破疑生信。啊，可以帮助你坚定愿心。啊，决定要生净土，没有二话好说。坚定的心愿就是往生净土的第一条件，那你的条件具足啊，真念佛就往生。啊，不念佛，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不能真的出国，麻烦大了。来生六道轮回，能得人生的大幸运。很多人失了人生，不能再得人生了，得人生难的。那么现在是佛法末法时期，出家这些大众没有证阿罗汉果， 连粗果也没证得啊，大乘粗信没有证得，换一句话说都是凡夫啊，凡夫选择法门没有把握了，自己在摸索啊。啊，还好佛祖慈悲，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法门，又找不到人帮助我们选择法门，这个时候怎么办？诸佛如来共同给我们选择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门，那阿弥陀佛的法门啊，这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能治的病，这个法门全能治。那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法门，你肯相信，你一生就成佛了，真的不是假的，你一生决定能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能达到这个境界。那要多长的时间呢？一般人念到功夫成品，如果他真的不怀疑，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天念十万声，那万缘放下，顶多三年。就成功了。念佛好啊，别打妄想了。那佛念不好，这妄想夹杂在里头。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不怀疑，不怀疑是真心、真愿。啊，这不怀疑，不夹杂，没有妄念，没有妄想。世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放下，不夹杂，最后不间断。在念佛的秘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三年功夫成片，那老老实实就信愿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无论什么人上中下根三根普被立顿全受通通有效。那对付药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一切众生不管于生的是什么病都能够治好啊！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法门，啊，通途法门有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输出啊，时间很长啊，净宗通通把它归在一个佛号上，啊，这一个佛号三乘通通具足，圆满，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你要搞不懂，你就会动摇。啊，看到别的法门的时候，哎，这个法门不错，我要来学学，好好修修。殊不知，那个法门没有离开佛号，那一句佛号里头有那个法门，不是没有。一句佛号是究竟圆满， 所以叫大宗持法门，宗一切法，持一切义。那无量法门没有一门不在其中。佛号功德可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相信，他学了还去学别的东西，那就是没放下了。那分别执着把我们害惨了。那修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明白之后就要把分别执着放下，我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啊，为什么？假的嘛。那你看海鲜老和尚说的话多好，好好念佛，啥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应该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就抓住这个佛号。这是什么？这是念佛人。啊，这个法门最踏实，最简单，最容易，而且成就的殊胜，成就之高，无法想象。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法，是世出世间第一稀有之法，纯净纯正，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里头要有信，要有愿在里头，声声佛号都具足真心切愿。我念这句佛号干什么？为的是什么？就为求生净土，就为亲近弥陀，没有第二愿。啊，这是念念具足大菩提心。啊，菩提心是往生第一条件。啊，发菩提心，一心专念，一念十念，这是讲临命终时决定得生。啊，那我们要记住啊，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不是阿弥陀佛？确定你能不能完成？我们念佛的人，那就要真干，干什么？信愿之名，万缘放下，一心专念。啊，对这个世界不能有丝毫留恋，彻底放下。那世间事要不要管？当然要管。怎么管呢？我们做榜样给他看嘛。做什么样子，他们样样都要拥有，放不下了。那我们样样都放下，就表这个样子给他交给他。啊，放下多自在呀。放下多快乐，没人知道，你放下你才知道。那你说我放下了我不快乐，你没有真放下，你是很勉强那样的放下，实际上念念都牵挂在心上，所以你的心不快乐。彻底放下快乐，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功夫在向上一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像海鲜老人一样，我们把这个底下也念下去，卧趋疾苦，于林出离，叫人离我，则必是通往卧趋之道。这就是度卧趋啊，真正把贪嗔痴断掉了。用什么断？一句阿弥陀佛，信愿痴迷，功夫好的贪嗔痴自自然然不见了。啊，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对一切人都好。啊，决定没有批评人的。啊，没有轻视人的。对人都尊重。多恭敬啊，对人对事对物啊，真诚恭敬的啊，这叫修行。一句佛号帮助我们，断贪嗔痴，嗔戒定慧，往生到极乐世界，永远脱离三恶道了。真多学啊！古人说：“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者。”我们决定要记住这句话，千万不要毁谤出家人。为什么？那是破活合身，破活合身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决定不能干。别人毁谤我可以，他造业，我绝不能毁谤他啊！我不但不回报他，我还感恩他。啊，为什么呢？他回报我，我能忍。啊，这就考验我了。啊，没有这种人，我怎么知道我有忍辱？啊，我能忍，没有怨恨心。啊，没有不高兴的念头，那就是完全看功夫啊。啊，说几句难听的话，要怄气几天，那怎么行呢？这不能往生啊。那人家来考试你，考及格通过你就高升了，不及格就往下堕落了。啊，然后才知道，顺境逆境都是好境界。顺境不生贪念，啊，顺境里有贪念，你就被他破坏你的功夫了，又把你拉下去了。要知道啊，顺境比逆境还厉害啊！那因为你没有警觉，欢欢喜喜就跟人家堕落了。啊，逆境你有警觉性，你生气啊，所以逆境不生怨恨，顺境不生贪念，我们的功夫一直往上升。啊，你所感受到真的法喜充满，长生 欢喜心。啊，出家人的寿命长，出家人的身体好，什么原因？他真干，干什么？忍辱波罗蜜。啊，顺境不贪念是忍辱，逆境不成慧也是忍辱，都是忍辱。啊，仁者心安。心安，那是多么大的享受啊！现在世间人心不安了，生活在恐慌之中，他不安，心浮气躁啊！你心安理得，得大自在啊！这是现前的受用啊！这就是菩提涅槃之门。修福，无论大乘小乘，都要讲求开悟啊！要开悟，就不能不讲求戒定慧。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弟子规教起，一定记住要从根，没有根是假的，不是不灵，你出了毛病不知道。啊，弟子规没有做到，就是没有根啊，什么都不能成就。来生最高最高不是人生，还能得个人生就算不错了啊，绝大多数都是下去了，人生得不到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警惕来生怎么办。这是真的问题，不是假的。啊，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真想通了，来生要度三途，你就害怕了。啊，我们还能救？幸运之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决定得度。啊，基础是什么？戒定慧三修。啊，你们学戒，学出很多偏见问题，我学为什么不出问题？我学的戒定慧就帮助我念佛往生。啊，这什么原因？你们学戒，戒不圆，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甚至于分别，念佛不如持戒，念佛不能消罪业，持戒行，正不正确？正确。因为持戒消罪业非常浅显，消罪马上就见效。啊，他治标不治本。念佛的功德是治本， 也治标，本质好了，标自然没有了。你真的受用啊！大乘教里头赞叹大开圆解，解要圆，那是智慧呀、啊！你没有智慧，你怎么你偏都不行，你怎么可能圆？啊，圆解是真的受用啊！那我们确实。在六道里面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来在这里轮回不息，智慧虽然有，智慧是自信里的本具的，怎么会没有呢？但是迷失了本性，把智慧变成烦恼，把福德了变成了罪报。我们享受的什么？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哪来的福啊？啊，那么从这经上看，什么人有福？幸运持名，一向专念的人有智慧，有福报。他的智慧福报都不可思议。啊，他没有开悟啊，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啊。为什么他有福我没有福？他有智慧我没智慧？啊，他对于敬宗，对于幸运之民没有疑惑，这就是智慧。他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只要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决定不舍弃我，这就是福报啊！这样坚定的信心愿心，具足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这第一个条件他具足了。一向断念，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退转，精进不懈，他心心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他决定得生，一生圆满，不是一般的圆满，是究竟圆满。 永远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啊，这个法门，诸位要知道，它是真实难信之法。啊，虽然难信啊，易信。只要你肯征战，你这一生就有成就。啊，地仙老和尚常说，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三年成就啊，不难呐！啊，锅炉匠老实、听话、正干，三年就成就了。欲知时知，战着往生。难信易信的，只要你相信，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他能够一向专念，一门深入，这是智慧啊！啊，坚持到底，这是定功啊！我们讲戒定慧啊，遵守老师的教诲，那就持戒，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持戒啊。但是常时熏修啊，也能帮助你得定啊，因戒得定啊，得定之后再坚持下去，就会开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悟。啊，精进不退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每天有没有进步？有，但是它有退转的，懈怠懒散，功夫提不起来，佛号常常间断，这就是退转的现象。啊，成就佛道要直进不退。啊，直游向前。进步没有退转。这才能够到定呢。佛法的修学难啊，在末法我们想成就真的只有一门净土法门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问题都解决了。啊，不经过这个路子，用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从理上讲没问题，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但是从思想讲啊，问题可就大了啊。啊，为什么呢？思想讲众生的根基不相同，秉性不相同，啊，这是从哪来的？无量劫熏习成就的。啊，那我们今天秉性不好，秉性不老实，不听话，对老师的教诫阳奉阴违，啊，不肯正看，